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的，就是德沃夏克那些并不太出名或者是不被重视的一些交响曲，而今天他是我们节目的主角，这就是德沃夏克的第七交响曲。那之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部交响曲，是因为10月17号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将再度迎来一场重量级的演出。著名的指挥家作曲家潘德雷斯基将携手小提琴名家安妮索菲穆特、指挥家马切克特瑞克还有波兰华沙交响乐团共同登台。那这场音乐会也是对潘德雷斯基大师85岁生日的致敬。我是王卓，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分享的就是这场音乐会。 深秋十月，十月十七号，85岁高龄的潘德雷斯基将会迎来他在国家大剧院的首度登台。当晚的音乐会的上半场呢，他将执棒合作多年的波兰华沙交响乐团，为大家演绎欧洲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德沃夏克的第七交响曲。首演是在1885年的这部交响曲可以视作是德沃夏克本人的转型之作，也是标志他本人的创作正式进入成熟期。相比之前的六部交响曲呢，第七交响曲无论是在作曲技法的使用、音乐素材的选择，还是音乐情绪的表达上都技高一筹。悠然轻松的牧歌、田园风格的旋律都回荡在耳畔，仿佛就是作曲家在用音符为家乡谱写的诗歌。那在10月17号音乐会上，在上半场我们就可以听到潘德雷斯基他来执棒华沙交响乐团来演绎的这部作品。 著名的指挥家作曲家潘德烈斯基在10月17号的时候将会执棒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德沃夏克第七交响曲。与此同时呢，穆特也将和乐团来合作，这个乐团就是华沙交响乐团，来呈现两首潘德烈斯基创作的现代作品《弗利亚舞曲》还有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对于观众而言，这真的是一次能够感受现代严肃音乐创作风格的绝佳机会。但是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还会听到大师亲自登台并且执棒演绎的德沃夏克的第七交响曲。那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聆听的都是这首作品，现在我们进入它的最后一个乐章，感受一下。

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对于自己喜欢的小提琴演奏家，很多人当他的琴声一出现就能够分辨出就是他，安妮·索菲·穆特。他曾经说过，音乐展现给我们的是生活当中一切高于名利的事物，音乐是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捷径，没有任何其他工作能够像音乐这样给我极大的乐趣，也没有任何音乐上的考验令我感到困难。在2018年10月17号， 小提琴女神阿尼索菲穆特将再次登台国家大剧院，携手华沙交响乐团共同举办一场致敬潘德烈斯基85周岁生日音乐会。这位既能指挥又可以说是高产作曲家的大师也将登台直棒演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所听到的德沃夏克第七号交响曲。与此同时呢，穆特将和乐团合作呈现两首潘德烈斯基创作的现代作品，一首是弗利亚舞曲，另外一首是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那关于潘德烈斯基的两首作品，我们只能在现场的时候聆听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所聆听到的在上半时段是德沃夏克的第七号交响曲，而下半时段我们所来聆听的就是穆特的演奏。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那我们所听到的就是穆特来演奏的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当然了，这也是他的伯乐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为他写奏的，很多年前的录音，1982年。 虽然今天我们所听的穆特他来演奏的作品是我们最最熟悉的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不过呢在10月17号的这场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当中，穆特将会演奏的却是潘德勒基他来创作的两部小提琴的作品。从1959年参加华沙青年作曲家大赛至今将近60年的时间里，潘德勒斯基创作了145部严肃音乐和120余部电影戏剧创作的配乐。10月17号的音乐会上，穆特将会携手华沙交响乐团还有指挥家马切科特瑞克为观众呈现两部潘德勒斯基创作的小提琴作品。首先上演的是弗利亚舞曲，是一部小提琴独奏作品。弗利亚原本是风靡于巴洛克时期的一种民间舞曲，和大家熟悉的恰空舞曲、巴萨卡利亚舞曲这些题材一样，弗利亚舞曲也是基于一个反复的和弦的进行，并且呢经常和固定的音型的种类的旋律还有节奏相关联。潘德勒斯基笔下呢这种古老的舞曲和新风的音乐产生了奇妙的关联，新锐的音乐语言背后我们可能不难寻觅到的是极具传统意味的音乐的肢体吧，大家一起在现场的时候找一找。另外呢就是潘德勒斯基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变形，这部在1995年首演的作品，这是潘德勒斯基专门为穆特创作的一部协奏曲，并且跟随穆特多次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足以见得穆特和潘德勒斯基两位音乐大师之间的深厚友谊。